着靓衫，新啊手表新鞋就出街最啱，咪都话我沙尘 ，Benz 我坐惯，啲女睇见都喜谈，个个去拜年，个个到处玩，趁新春好得闲，补翻铺最啱，样样我都赢，认真爆烂，真好手气，笑蒙对眼。新春揾 Annie 跳 disco 几咁赞，佢最靓，人人又赞，公尺六最啱。佢标准好身材，衬粉红色嘅衫，三十六确冇弹。个个都捞生，开开心心喺一齐，几大都入饭餐，共庆祝新年，朝早饮到晚，杯杯饮剩都几识叹。个个都捞生，开开心心喺一齐，几打到入饭餐，共庆祝新年，朝早饮到晚，杯杯饮剩都几识叹。